你好，我是刘超，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是快速上手几个 Linux 命令，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黑话。如果你还没有上手用过 Linux， 那么接下来的课程你会感到非常的困惑，因为没有一手的体验，你可能很难将 Linux 机制和你的使用行为呢关联起来。所以这一节我们先介绍几个上手的 Linux 命令行，通过这些命令我们试着呢把 Linux 用起来。为什么我把 Linux 命令称为黑话呢？就像上一节我们讲的， Linux 操作系统有很多的功能，我们有很多种方式呢使用这些功能，其中最简单和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命令行。命令行就相当于你请求 Windows 服务的时候使用的专业术语，干任何事情第一步就要学会使用正确的术语，这样 Linux 作为服务方就能够听懂你给他下的指令了。这些术语可不就是黑话吗？ Windows 系统你肯定很熟悉吧，现在我们就沿着你使用的 Windows 的习惯来给你介绍一下相应的 Linux 命令。当我们打开一个新系统的时候，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呢就是登录。 Windows 系统呢默认会有一个叫 Administrator 的用户，也就是系统管理员，他的权限非常的大，可以在这个系统上干任何事情。 Linux 上面呢也有一个类似的用户，我们叫做 Root， 同样他也有最高的操作权限。接下来你就需要输入密码了。密码从哪里来呢？对于 Windows 来说，在你安装操作系统的时候会让你设置一下 Administrator 的密码，对于 Linux， root 密码同样也是在安装过程中设置的。对于 Windows， 你设置好以后你还可以多次修改这个密码，比如说我们可以到控制面板里面的账户管理里面完成这个操作。但是对于 Linux 呢，不好意思，没有这么一个统一的配置中心了，你需要使用命令来完成这件事情。当然这个命令很好记，叫 passwd， 其实就是 password 的简称。按照这个命令你就可以输入新密码了。在 Windows 里面除了 Administrator 之外，我们还可以创建一个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用户。那在 Linux 里面可不可以创建其他用户呢？当然可以了，我们同样需要一个命令叫 UserAdd， 比如说 UserAddC68， 执行这个命令一个用户就被创建了，但是它不会弹出什么页面让你输入密码之类的，就直接返回了。接下来你需要自己调用 password C68来设置密码，然后呢重新进行登录。在 Windows 里面设置用户的时候，用户其实是有一个组的概念的，你可能没有注意到，不过一说名字呢你估计就能想起来了，比如说 Administrator 组、 Guest 组、 Power User 组等等。同样 Linux 里面呢也是分组的，前面我们创建用户的时候没有说这个用户加入哪个组，于是呢就会默认创建一个同名的组。能不能在创建用户的时候就指定它属于哪个组呢？我们可以来试一下，我们使用杠 -h 参数来看一下使用 UserAdd 这个命令有没有相应的选项。当我们输入 UserAdd 杠 -h， 我们一看还真有这个选项。以后的命令不会用的时候记得通过杠 -h 参数看一下，意思呢就是 help。 如果想看更加详细的文档，你可以通过 main UserAdd 获得，你可以仔细阅读里面的文档。上一节我们还说过 Linux 里面是命令行加文件这么一个模式，对于用户管理来讲它也是一样的。咱们通过命令创建的用户其实是放在一个文件里面的，放在/etc/password 这个文件里面，它是一个文本文件。我们可以通过 cat 命令将这个文件的内容输出在命令行上，组的信息呢放在另外一个文件里面，叫做/etc/group 这个文件里面。在/etc/password 的文件里面，我们可以找到我们的 root 用户以及咱们刚刚创建的 C68 这个用户。在每一行里面第二个都是 X 的地方应该是密码，当然密码肯定不能放在这个文件里面，要不然一旦打开了谁都知道了。接下来呢是用户 ID 和组 ID，这两个会和/etc/group 里面对应上。那么接下来就是/root 和/home/C68， 这个是什么呢？它们分别是 root 用户和 C68 用户的主目录。所谓的主目录就是用户登录之后默认的那个路径。其实 Windows 里面也是这样子的，当我们打开文件夹浏览器的时候，左面会有文档、图片、下载等等这些文件夹，这些路径都在 C:\Users/C68 下面。要注意同一台电脑不同用户情况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呢是斜线 bin 斜线 bash， 这个位置呢是用于配置登录后的默认交互命令行的。它不像 Windows 登录进去呢就是界面，其实呢就是 explorer.exe， 而 Linux 登录以后呢，交互命令行呢是一个解析脚本的程序，在这里配置的是斜线 bin 斜线 bash。 终于登录进来了，接下来你可以在文件系统里面随便逛一逛看一看了。可以看到 Linux 的文件系统和 Windows 呢是一样的，都是通过文件夹把文件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树形的结构，这一点呢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在 Linux 里面大多数情况我们需要通过命令行来查看 Linux 的文件。其实在 Windows 下呢也有命令行，比如说 cd 就是 change directory， 就是切换目录， cd 点就表示切换到当前目录， cd 点点表示切换到上一级的目录，使用 dir 去会列出当下目录里面的文件。 Linux 呢也是这样，只不过列出当前目录下的文件呢我们用的不是 dir 而是 ls， 意思呢是 list。我们常用的是 list-l， 就是用列表的方式列出文件，比如说我们运行一下就得到了这么一个列表。在这个列表里面的每一行第一个字段的第一个字符是文件类型，如果是横线它就表示普通文件，如果是 d 就表示目录，当然还有很多的文件类型咱们后面遇到的时候呢再说，你先记住我说的这两个就可以了。第一个字段呢剩下的九个字符呢是模式 mod，其实就是权限位，三个一组，每一组用 RWX 表示读写执行，如果是字母就表示有这个权限，如果是横线呢就表示没有这个权限。这三组分别表示文件所属的用户权限、文件所属的组权限以及其他用户的权限。比如说上面例子有这么一个叫杠 RW 杠 R 杠杠 R 杠杠，这个就可以翻译为这是一个普通文件，对于所属的用户它可读可写但是不能执行，对于所属的组仅仅可读，对于其他用户也是仅仅可读。如果想改变权限我们可以使用 change mode， 比如说 change mode 711 host 就可以修改了。第二个字段呢是硬连接数目，这个比较复杂，我们讲文件的时候呢仔细说。第三个字段呢是所属用户，第四个字段是所属组，第五个字段是文件的大小，第六个字段是文件被修改的日期，最后是文件名。你可以通过命令 change own 改变所属用户， change group 改变所属组。好了，你现在应该会浏览文件夹了，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呢？当然是应该安装那些装机必备的软件了。在 Windows 里面原来没有软件管家这些软件之前，其实都是从网上下载 installer.exe 然后呢进行安装的。就以我们经常需要安装使用的 GDK 为例子，应该去哪里下载呢？为了安全起见，一般去官网下载。比如说你去 GDK 的官网，它就给了你这么一个列表。对于 Windows 系统来讲，最方便的就是下载 EXE， 也就是安装文件。下载后呢，我们双击安装就可以了。对于 Linux 来讲，也是类似的方法。你可以下载 RPM 或者 DEB， 这个呢就是 Linux 下面的安装包。为什么有两种呢？因为 Linux 呢现在有两大常用的体系，一个是 CentOS 体系，一个是 Ubuntu 体系，前者呢使用 RPM， 后者呢使用 DEB。 在 Linux 上面呢没有双击安装这一说，因此呢想要安装我们还得需要使用命令。 CentOS 下面呢使用 IPM-I GDK 等等等等 RPM 进行安装， Ubuntu 下面呢使用 DPKG-I GDK 某某某某点 DEB， 其中杠 I就是 installed 的意思。在 Windows 下面控制面板里面有程序管理，我们可以查看目前都安装了哪些软件，也可以删除这些软件。在 Linux 下面凭借 RPM-QA 和 DPKG-L 就可以查看软件列表， -Q 就是 query， A 就是 all， -L 就是 list。 如果真的去运行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列表很长很长，很难找到你安装的那个软件。如果你知道你安装那个软件包含某个关键词，你可以用一个非常好的搜索工具叫 grep， 比如说 RPM-QA 竖线 grep GDK， 这个命令是将列出的所有软件形成一个输出，竖线呢叫管道，它用于连接两个程序。前面呢 RPM-QA 的输出就放在这个管道里面，然后呢把它作为 grep 的一个输入， Grip 会在里面进行搜索这个关键词 GDK， 并且把相应的行输出出来。 Grip 支持正则表达式，因此搜索的时候可以很灵活，再加上上面的管道，这是一个非常常用的模式。同理 DPKG-L 竖线 Grip GDK 啊，也是能够找到的。如果你不知道关键词就比较麻烦了，但是呢它可以使用 RPM-QA 竖线 more 和 RPM-QA 竖线 less 这两个命令。它这两个命令可以将很长的结果分页展示出来，这样你可以一个一个去找了。这个呢还是管道的机制， more 是分页以后只能往后翻，翻到最后一页就自动结束返回命令行。less 呢是既可以往前翻也可以往后翻，需要输入 Q 才能返回命令行， Q 就是 quit。 如果要删除一个程序，可以使用 RPM-E 和 DPKG-R，-E 呢就是 erase，-R 就是 remove。 我们刚才所说的都是在没有软件管家的情况，后来 Windows 上面呢有了软件管家，那就方便多了，我们直接搜索一下然后点击就可以安装了。 Linux 里面呢也有自己的软件管家， CentOS 下面是 Yum， Ubuntu 下面是 apt-get。 你可以根据关键词进行搜索，比如说搜索 GDK 可以用 Yum search GDK 和 apt-cache search GDK， 你可以搜索出很多很多可以安装的 GDK 版本。如果数目太多，你还可以使用管道进行 grip more less 进行寻找，选中一个以后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进行安装了。你可以使用 Yum install Java 杠等等等等和 apt-get install 等等等等进行安装。安装以后如何卸载呢？我们可以使用 yum erase 和 apt-get purge 进行卸载。 Windows 上的软件管家会有一个统一的服务端来保存这个软件，但是我们不知道服务端到底在哪儿。但是 Linux 呢允许我们配置从哪里下载这些软件，地点呢就在配置文件里面。比如说对 CentOS 来讲，配置文件在斜线 etc 斜线 yum.repos.d 斜线 centos-base.repo 这个文件里面。对于 Ubuntu 来讲呢，配置文件在斜线 etc 斜线 apt 斜线 sources.list 里面。这里面为什么都是 163.com 呢？因为 Linux 服务器遍布全球，不可能所有的服务器都从一个地方下载，最好选择一个就近的地方下载。比如说你在中国你选 163.com 就不用跨越重洋了。其实无论是先下载再安装，还是通过软件管家进行安装，都是下载一些文件，然后将这些文件放到某个路径下，然后在相应的配置文件里面再配置一下。比如说在 Windows 里面最终都会变成 c:\programfiles 下面的一个文件夹，然后呢在注册表里面进行一定的配置。在 Linux 里面呢就会放得更散一点，比如说主执行文件会放在 user bin 或者是 user s bin 下面，其他的库文件呢会放在斜线 wa 下面，配置文件会放在斜线 etc 下面。所以说呢其实还有一种简单粗暴的办法，就是将安装好的路径直接下载下来，然后解压成一个整个的路径。比如说在 GDK 的安装目录中， Windows 里面就有一个 .zip， 这是 Windows 下常用的压缩模式。 Linux 里面呢会有 .tar.gz， 这个呢就是 Linux 下面的常用的压缩模式。如何下载呢？Linux 上面有一个工具叫做 wget， 后面再加上一个链接就能够从网上下载了。下载以后我们可以进行解压缩了。 Windows 下呢有 winzip 之类的解压缩程序， Linux 下面呢会有 tar 程序。如果是 zip 包就需要另行安装 zip 这么一个软件，如果是 tar.gz 这种格式就可以通过 tar xvzf gdk 某某某 .tar.gz 进行解压缩。对于 Windows 上的 GDK 的安装可以采取这种下载压缩包的方式，然后呢在系统配置的环境变量里面配置 Java 下划线 home 和 pass。 在 Linux 里面也是一样的，通过 tar 解压缩以后也需要配置相应的环境变量，可以通过 export 命令来配置。比如说下面这两个命令 export java home 就是我们被解压缩的那个命令，然后是 export pass 就是把刚才那个路径加到 pass 里面。export 命令仅在当前命令行的绘画中管用，一旦退出重新登录呢就不管用了。那有没有个地方可以像 Windows 一样可以配置永远管用呢？在当前用户的默认工作目录里面，比如说斜线 root 或者斜线 home 斜线 c68 下面 有一个点 bash rc 文件，这个文件是一点开头的，这个文件默认是看不到的，需要 ls-la 才能看到，多加了一个 a， 这个 a 就是 all， 每次登录的时候这个文件就会被运行，因而如果把它放在这里登录的时候它就会被自动运行，当然也可以通过 source.bashrc 手动进行运行。要编辑 .bashrc 文件可以通过文本编辑器 VI， 也可以使用更加友好的 VIM， 如果默认没有安装可以通过 yum install VIM 或者 apt-get install VIM 进行安装。 VIM 就像 Windows 里面的 Notepad 一样，是我们第一个要学会的工具，要不然编辑查看配置文件这些操作你都没办法完成。VIM 其实是个非常复杂的工具，刚上手的时候你只需要记住几个简单的命令就可以了。 VIM hello 就是打开一个文件名字叫 hello， 如果没有这个文件它就会创建一个，其实我们就相当于打开了一个 notepad， 如果文件有内容就会显示出来，移动光标的时候呢通过上下左右键就行，如果想要编辑就把光标移动到相应的位置，输入 I 其实就是 insert， 就进入了编辑模式，可以插入删除字符，这些都和 Notepad 很像。要想保存编辑的文本，我们可以使用 ESC 退出编辑模式，然后输入冒号，然后在冒号后面呢输入命令 W， 意思就是 write， 这样呢就可以保存文本了。冒号后面输入 Q， 意思就是 quit， 这样可以退出 VIM。 如果编辑了还没保存但是不想要了，可以输入 quit 叹号来进行。好了，掌握了这些基本命令，想了解更复杂的你可以自己去看文档，通过 vim.bashrc， 然后呢将 export 的两行加入以后，输入冒号 wq， 写入且退出，这样就编辑好了。好了，安装好程序接下来就可以运行了。我们都知道 Windows 下面的程序如果后缀名是 exe 双击就可以运行了， Linux 呢不是根据后缀名来执行的，它的执行条件是这样的，只要你的文件有 X 执行权限都能到文件所在的目录下通过点斜线 filename 运行这个程序，当然如果放在 pass 设置的目录下面就不用点斜线了，直接输入文件名就可以了， Linux 呢会帮你找，这是 Linux 执行程序最常用的一种方式，通过 shell 在交互命令行里面运行，这项执行的程序需要和用户进行交互，比如说允许用户输入，然后输出的结果也打印到交互命令行里面，这种方式比较适合一些简单的命令，比如说通过 date 获取当前的时间，这种模式的缺点就是一旦当前的交互命令行退出程序就停止运行了，这显然不能用来运行一些需要永远在线的程序，比如说我要运行一个博客程序，我不能老开着交互命令行博客才能提供服务，一旦我要去睡觉了关了命令行我的博客别人就不能访问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于是呢我们就有了 Linux 运行程序的第二种方式，叫后台运行，这个时候啊我们往往使用 no heap 命令，这个命令的意思就是 no hung up， 不挂起，也就是说当前的交互命令行退出的时候程序还要在，当然这个时候程序不能霸占交互命令行而应该在后台运行，因而要最后要加一个 and， 这就表示后台运行。另外一个要处理的呢就是输出，原来什么打印呢都打印在交互命令行里面，现在你在后台运行了，输出到哪里呢？当然输出的文件是最好的，最终的命令一般的形式是 no heap command 右尖号 out.file 2右尖号 at 1 and， 最终命令的一般形式为 no heap command 右尖号 out.file 2右尖号 and 1 and， 这里面的一表示文件描述符，一表示标准输出，二表示文件描述符二意思是标准错误输出，二右尖号 and 一表示标准输出和错误输出合并了，合并到哪里去呢？合并到了 out.file 里面。那这个进程如何关闭呢？我们假设启动的程序包含某个关键字，就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进行关闭。从这个命令我们多少能看出 shell 的灵活性和精巧组合，其中 ps-ef 可以单独执行，列出所有正在运行的程序。Grep 呢上面我们介绍过了，可以通过关键字找出我们刚才启动的那个程序。接下来就是 awk， 这个工具可以很灵活的对文本进行处理，这里的 awk print $2 是指第二列的内容，是运行的程序的那个 ID， 我们可以通过 xargus 传递给 q-9， 这就是发送给这个运行的程序一个信号，让它进行关闭。如果已经知道运行那个程序的 ID， 你可以直接使用 Q 关闭这个程序。在 Windows 里面还有另外一种程序称为服务，这就是系统启动的时候就在的，我们可以通过控制面板的服务管理启动和关闭它。 Linux 里面呢也有相应的服务，就是与程序运行的第三种方式，以服务的方式运行，例如常用的数据库 MySQL 就可以以这种方式来进行运行。例如在Ubuntu中，我们可以通过 apt-get install mysql-server 的方式安装 MySQL， 然后呢通过命令行 system control start MySQL 启动它，然后通过 system control enable MySQL 设置开机启动。之所以它能成为服务并且能够开机启动，是因为在斜线 lab 斜线 systemd 斜线 system 目录下面会创建一个叫某某某某 service 的 page， 然后这里面定义了如何启动如何关闭。在 CentOS 里面有些特殊， MySQL 被 Oracle 收购以后，因为担心权限的问题改为了 MariaDB， 它是 MySQL 的一个分支。我们可以通过命令 yum install MariaDB-server-MariaDB 进行安装，命令 systemctl start MariaDB 启动，命令 system control enable MariaDB 设置开机启动。同理，它在斜线 user 斜线 lib 斜线 systemd 斜线 system 目录下面会创建一个某某某 service 配置文件，从而它也就成为了一个服务。 systemd 的机制呢十分复杂，这里呢咱们不讨论，如果有兴趣你可以自己去查看文档。最后咱们要学习的是如何关机和重启，这个就很简单了， shutdown-h-now 就是现在就关机， reboot 就是重启。好了，今天的内容差不多了，下面是总结时刻。我把今天的基本命令以及对应的操作总结了一下，方便你操作和查询。掌握这些基本命令就足够你熟练使用 Linux 了。如果你是个初学者，这些命令估计看起来还是会很多。你可以不用死记硬背，按照我讲的这个逻辑，从设置用户名密码、浏览文件、安装文件，最后到运行程序，你自己去操作几遍，然后自己整理一遍，手脑并用，加深理解，巩固记忆，效果可能就会更好。通过今天的练习，你现在呢你应该学会了安装 GDK 和 MySQL 了，所以今天的课堂练习就是尝试搭建一个基于 Java 加 MySQL 的服务端应用，然后上手使用一下。欢迎留言和我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也欢迎你收藏本节的内容反复研读。你可以把今天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